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年终特别节目，揭秘全时空，全媒体，全媒体全时空。哎呀，我又说反了。这个今天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除了我之外，还有 樊素 啊，樊素， 嗯， 还有一位大家非常厉害的，先见识一下他惊人的语速。来，这个用你平时播那个全媒体片子这个语速介绍一下你自己，一二三起。 大家好，我是全媒体全时空的编辑王浩源。 哎，差不多。好，这个浩源呢是我们电视方面专门每天给大家做这个全媒体全时空选题然后呢这个配片子，然后很重要的是决定咱们赵先生有什么话能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那一位大姐。所以咱们今天特意把这个赵先生在线上听到吗？ 听到了。 好，北京的赵先生哈，是咱们恐怕 U Radio 要做这个统计的话，打进电话次数， 听众大奖， 打进电话次数最多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同时这个 被砍的次数也最多的 被砍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听众，还有在电视这一部分有这个微信的听众留言，河北马先生，来，马先生用你每次微信开头的这一段话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河北的，我姓马。 听到这个 平常好像不这么说，平常是大家好，我是河北的马先生。 没有， 河北的，我姓， 是吧？ 我一直觉得这很奇怪啊，这个马先生你 不自称先生啊？ 对对， 真是有特别多的微信留言直接就自称为我是哪哪哪的先生，哪哪小姐。 对，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提示就是说我是哪哪哪的谁谁谁，我们其实也希望大家用一些昵称来，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喜欢说我是张小姐啊什么的。 好，所以今天咱们请到的是一位主编，还有两位咱们的听众和观众哈，一起来聊一聊全媒体，也是从2013年的1月份开始开播，这也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还我们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咱们最近这个节目在公司这个内部的年会上还得了一个奖，是吗？是吧？ 对， 谁来介绍介绍一下？ 拿了那个最佳新闻创新大奖， 好， 非常厉害。 啊，这个赵先生、马先生都听见了吗？咱们这个得奖了，都是由您二位的这个军工商各有一半。 对，所以一开始咱得向二位表示感谢哈。 有什么？ 有没有安慰奖、啊？ 有安慰奖， 发个军功章什么的。 这个肯定有的。我们正打算做一期年终盘点，像什么最佳微信观众啊，我们觉得就是应该是您了。 对，我都想不出来，除了马先生之外，哈，这个还能够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吗？就像咱们听众部分，除了赵先生之外，赵先生您知道吗？我们这个收到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听众反馈里面，很多都提到您啊，说每天最有劲儿的部分不是听我跟樊素俩人这个唠叨，是 最期待的是您的发言， 最期待的是您的发言， 观点又犀利啊，谈吐又清晰。 当然能理解了，因为有些话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说，我替你们说了吧。 哎呀，您看赵先生多么善解人意，就专门干脏活累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好，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哈，就聊这个全媒体全时空这个节目。浩源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其实从创意的开始就已经参与了其中。 对对， 先谈一谈你对这个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想象是怎么着的。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筹备可能是从2012年11月吧，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当时是非常大阵仗，然后说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构想，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融合了现有的一些节目的平台，像凤凰的电视是最传统的一个媒介，然后加上 U Radio 是我觉得是一个传统媒介的一个新兴起的方向， 目前为止最赔钱的部分。 是是是，你这么说也可以。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新媒体的部分，是现在大家非常常用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微信我们当时想加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自媒体，就是把观众自己的这种受众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转变，然后接下来就想把这些东西全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因为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嘛，然后媒介也很多，然后我们想怎样把它融合起来，然后能提供更多的一些信息和方式，然后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一个创新，然后所以在搭构平台的时候，然后就从就是怎么样能让观众融合进来，让他们成为新闻除了是受众，然后他们也是参与者的一部分，然后就有了一些讨论的这些环节， 就是我们的宗旨要听草根的声音，那想接着哈问两位在线上的马先生和赵先生，二位啊，平常是不是就特别关心时事政治，但是私底下又觉得发声的机会不多，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马先生先吧。 时事政治关注的肯定是多嘛，那个另外这个天天晚上没事回家呢，就电视也不怎么看，基本上就是在网上看你们那个网络视频直播，主要是看这个，所以这天天的就 就怎么说呢，被凤凰拐着吧，也就开始关注时事了。 所以马先生，我这个先请教一个问题，您是从事哪个行业的？ 啊，我是那个涂料的售后工程师。 哦，工程师，好，工程师，这个您的同事平时有这个关注跟您一样的这个爱好的吗？ 啊，我的大学同学里边有 啊， 那个工程师这一块呢也关注，但是大伙儿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都已经很乱了，然后回家呢再跟着这个咱们这个国际时事的新闻啊，心潮澎湃啊，觉着还不如看看什么那个搞笑电影之类的放松一下好。 嗯， 所以他们就是不是就有点疲劳的这种感觉。 那您为什么就不去放松放松，到来然后在微信上跟大家这个特别认真讨论？ 其实是这样，这个我跟听众们说一下啊，这个不要平时没事的话少看凤凰的新闻节目，因为看你会血脉喷张，然后最后你就会跟中了毒、抽大烟一样。哎呀，不行，今天我不看，心里难受，就到这个程度。嗯， 这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 这是我们的宣传方式。 好，这个 接着 赵先生， 赵先生听听。 啊，我呢，我今天这个节目啊，特开心是吧？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老百姓哈，很少有发声的机会是吧？尤其呢，我这种发言是几乎是没有的。那个谁，马先生的那个讲话，新闻发言人天天都说是吧？所以呢，我的有这机会呢，能跟马先生和那个。这个主编除你们两个以外哈，那个主编自媒体的能交流。 浩源，浩源，嗯 嗯， 我从小呢，我们是受那个党的教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吧？所以就有这习惯，关心祖国这个大事小事全世界的是吧？就有这爱好，所以我经常出去出国，完了在国内做生意，所以接触人也多是吧？ 嗯， 所以呢，我总是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呢，我想呢，让咱们的老百姓呢也能分享我这成果，所以呢我会拐弯抹角的，你要听我讲话呢就是意在不言中，要突破你们那个审查才能给我放出去是吧？你们呢连声带改的我也能理解是吧？但是呢我特烦什么，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容易， 嗯， 三千公里以外给你们打个电话还说那些官话套话就很无聊了，一会儿我再跟马先生单独交流。 单独，我特别想听您二位单独交流会聊些什么。 啊，好，这个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咱们今天全媒体全时空聊到了这个台前幕后的一锅煮哈，咱们待会儿还将会有这个电视上大家经常看到的主持人杨叔哈加入咱们的这个全民大乱炖。稍事休息，三地化新闻，待会儿继续。 哎呦，太高兴了，马上祝他们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啊。今天咱们是三地化新闻的过年的，也不没有过年，这个 过圣诞节节日的气氛非常热闹。 公历的新年，咱们先来探秘一下全媒体全时空哈。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的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这个电视做全媒体全时空做了一年的主编王浩源。 大家好， 还有在这一趴加入我们的主播杨叔。 嗨，大家好。 好，同样在我们线上来自河北的马先生，马先生打个招呼。嗨，这个还有北京的赵先生。 大家好， 赵先生现在 观众好， 赵先生现在堵在哪儿了？ 快到家了，没事。 好，快到家了。好，这一趴呢，咱们这个杨叔有加入了，先请两位哈，你们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先可以提问了。马先生开始。 哎呀，又是我提问，这个我又想不起来了。这么的吧，先赵先生。 好，赵先生先吧，那么。 啊，那个我提问啊。 嗯。 我就说呀，我倒没过多的提问，我想跟他们交流交流。 您说。 啊，那先跟杨叔说吧，是吧？ 哎，赵先生您好。哎，谢谢 你 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的节目特别增光添彩，真的。 啊，但是我也挺遗憾的，我基本是连删带改的。说出来的是吧？ 赵先生，删您改您的都是我干的，不是不关杨叔什么事儿。 是 我受了王浩源的命令来删改的，不是我，不是杨叔的事儿。 啊，但是杨叔呢，我就想跟你说什么，是吧？ 啊， 就是呢，我想跟你说点，你这节目主持挺好的，你和刘芳。但是呢，有时候呢，你们呢，我也能理解，就是咱们这节目呢，已经设定了日本和美国就是敌人，所以上来呢。就要给咱们挑毛病是吧？所以呢，有时候觉得这还就咱们毛病差不多就行了。有时候那挑那毛病就 特可笑是吧？我坚信杨叔不是有小孩的吗？电视里看到了是吧？ 啊啊！什么什么记错了吧？ 等一会儿 你记成谁了？ 小孩了， 一下子把我说老了十岁，气死我了！ 等会儿我好像不知道杨叔有小孩啊！ 哎呀， 我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哪期节目？哪期节目？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呀？不管杨叔还是刘芳，你们的孩子将来肯定是去美国，不会到这里来，是吧？ 没有，那天赵先生在节目里面表达了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就好像年终盘点的时候，你说这个中日过去一年不是很跌宕起伏嘛？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就是炒得越凶，电视台的收视率越高，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对，所以其实你是说到了一个本质，就是媒体它就只炒坏新闻，不炒好新闻。当中日好的时候不是一个新闻，只有坏的时候是一个新闻。然后还有很多人检讨，就是说中日过去一年之所以这么坏，是因为中国媒体跟着安倍的棒子起舞了，就是他随便干一个什么事儿，所有的媒体都在吵。但是相反，中国有个什么事儿，日本媒体才管你呢。所以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又很矛盾。你作为电视台是吧？你要是考虑节目收视的话，就是做中日，大家老百姓爱看，然后参与性特别高，那这个该如何取舍呢？你是为了国家大局着想呢，还是说为了收视率着想？这永远是一个很难平衡的。 哎，这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咱们听众和观众啊，赵先生您先说完。 理解你们，你们有你们的立场，你们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但是呢，你要这么做的话，让全国人民都跟日本作对，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你看蓝天都没有钱管，咱们海陆空去维稳。这是让我们老百姓很担心的，是吧？还有像马先生这样的年轻人太多，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哎，马先生，好，这个说到您了，您要回应一下吗？ 跟您提个意见，就是因为我难得有跟凤凰台的人接手，我是老凤凰了，从一周年就开始看凤凰，是吧？ 哇，谢谢资深观众。 对，有机会的。当然了，现在你们办的也跟参考消息差不多，我反着看，是吧？比如你们说。这个叙利亚反对派那已经那个占领优势了，我一看他那有迫击炮都进城了，我就知道那反对派已经围城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基本这样。另外呢，我最大的心愿呢，就特想上，就有机会到锵锵三人行聊聊中国足球。我是个球迷，看了无数年的球的故事笑话太多了，是吧？聊聊体育产业，有机会了你帮我转达一下，就这意思。 好，我们有 一定帮你转达一下。文涛哥，哎，这个时候得马先生出来回应一下 啊。马先生刚才有说到您的，您要不要回应一下？ 赵先生觉得您太偏激了，你觉得是吗？ 我得这么说，这个赵先生可能，赵先生，我问一个问题，那个你去铁血网看吗？ 什么？ 铁血网 应该强国论坛的这个是吧？ 啊，你听着，我这些网站啊，就看看新闻，我从来不会上这些网的，是吧？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谈，就是老百姓谈起国际问题是不靠谱的，是吧？再说我这个年龄，是吧？我自己有我的眼光，我会分析，就跟明奇， 我明白，这个我完全明白。 说那个叙利亚反对派的话，我是有一个人给研究出来了，是谁搞的？但明奇没说，我就知道这是谁搞的了，是吧？就说我已经具备了这个基本素质，就一个新闻来了，我不会听很多人说，我自己有排除法的，是吧？而且呢，实践证明了我这种排除法最后结果是对的。而且我想跟马先生说一句心里话，你是不是已经把美国日本认为是敌人了？ 马先生，您有什么要说吗？ 我得这么跟你说，就是对于美国和日本这个问题呢，这个咱们因为毕竟是中国媒体，但是呢，说不好听话，那个咱们没有日本的消息，没有日本的这个观众发言，也没有美国的观众发言。如果要是真有这种观众发言能够发言过来的话，那你才能知道。就是我记得原来有一期那个锵锵三人行，也是锵锵三人行，那个加藤加一嘉宾，您知道吧？这个加藤加一就说过，就是说我们是日本人，我们只能这么做。他们就已经定到死了，就是而且日本人这个民族呢，就是。因为我也是看日剧，我也喜欢日本偶像，这我得坦白啊。这个因为这上地铁什么的我都不敢看，拿出来他们的视频看，怕别人说。我在这个就是回老家的过程当中，就我们东北嘛，坐出租车的时候，我跟司机就唠过这嗑，我说如果这个上车的人就是个日本人，你怎么办？人出租车司机就非常明确的跟我说，开门下车，不要，我不认那个什么，我是中国人，我不拉他。我得这么说，我的观点呢，我尽量保持的就是说咱这个偏激一点吧，守土卫国一点吧，是这样，这个我承认。但是呢， 我尽量压了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是上这个论坛，上这个就是铁血网这类的地方，他们的那个就是论坛的网友发的那个言论，还有我原来加入过这些卫国论坛什么的，还有那个 QQ 群啊，他们的发言比我这个还要偏激的多多。那些东西根本不可能，怎么说呢，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有声的这种媒体上说出来。 嗯， 反正这件事呢，我也明白，就是这个日本人咱们这个树立这种敌对情绪是不好，不是很好的，这个确实是不是很好的。但你知道日本人他们每年的媒体就宣传的东西，宣传中国都是怎么宣传的。 好，这个马先生刚才是给自己的这个发言做出了辩解。这个浩源每天有看那么多听众跟观众的留言，你怎么来评价咱们这两位哈，一个是赵先生，一个马先生，他们有代表性吗？ 对对对，我刚想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媒体报道的可能是一个新闻事实，或者说已经被大家炒起来的一个新闻事实，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全媒体的魅力所在，就是由您两位这样的观众代表了不一样的意见。像是赵先生可能就是想给大家浇盆冷水，让大家清醒的看到，哎，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观点的，可能是有人是在炒作这件事儿。而马先生其实也是代表了国内的一些就是大家真正热血青年的一些反应，我觉得是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一个火花的碰撞，然后才使得节目变得更好看。然后像是在网络上，您说可能没有外国的反应，像我们做一些国际上的新闻，经常会找一些日本网友是怎么看的呀，美国网友是怎么看的，其实把他们当成敌人的不是我们，可能是就是已经给他们树立了觉得媒体在炒作他们形象的一些观众，认为我们可能是把他当成了敌人，然后但是你们这些观众的意见就是起到了一个平衡我们媒体观点的一个作用。 嗯，杨叔怎么看？ 我觉得挺好的。对，因为媒体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啊，记者也不可能绝对的客观。当你选择去报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定的筛选了。特别是在这种有争议的话题上，我们其实真的很难做到很中立。所以呢，最好的呈现事实的办法就是把两种声音都汇集到这里。其实很多人说媒体在炒作，其实不是媒体本身是在炒作，而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结果被大家解读为炒作，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下，大家愿意表达声音，不管你是偏激的、中立的，还是浇冷水的，只要你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怕就是怕大家都被洗脑了，只有一种声音，那就很可怕了。最可怕的不是偏激，而是只有一种声音。 哎，这个有声音好过没有声音的， 说的非常好。哎，这时候想接着问两位哈，赵先生、马先生，就是你们在电视里边看现在是出镜率最多的两位听众和观众，那在你们的言论出来之后，自己会想过说我这番言论出来之后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或者说我看久了之后也会稍微修正修正，或者说从别人的言论当中也会再重新思考自己说出来的话，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赵先生先说吧。 啊，是这样，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就出来哈，除了市场行为以外，很大的是它有一个导向问题，所以有时候就想我说话呢就想让老百姓知道，或是让政府知道吧，我们老百姓没那么傻，不会你们说什么就说什么，上当受骗，所以我本着这个心理讲话的时候最多。 好， 我觉得赵先生因为他自己的阅历和年纪摆在这儿，所以有一种独立思考的很跟别人不一样的价值所在。 马先生呢？马先生您怎么看？您也听别的微信的这个听众的留言吧？ 这个我这么跟你说一个事儿吧，这个不是你们这个事儿，那个因为我给你们这个微信留的这个言呢，就是每天你们发了之后呢，我这一下午就是一边干活然后一边想这个事儿，晚上然后再给你们发。其实就是基本上你这个草稿已经打好了。有一次那个什么咱们恒大，那足球都知道吧，恒大那个 印象很深刻，你的那个留言。 4-0灭掉那个就是摆太阳神那场比赛，我听了当时央视的那个微信平台，它播出来的那个东西都是什么恒大老牛啦，什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啊，就是没有一点点往里边再思考，就是整个这个微信平台呢都变成了一个个人情绪的发泄。情绪发泄是挺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除了这些以外吧，还是应该就是稍微思考一点东西，想想将来怎么办。我现在最主要担心的是这个咱们国内吧，老是这样舆论向导确实也是不好的。 但是你将来怎么办？ 嗯， 咱得想的是将来呀、啊，那个不能就想就是现在炒这个新闻，随便炒一个然后就起来了，然后炒完了之后就不管了。说实话，我这个我这个微信的发言我从来都不敢自己听，因为听完了之后自己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个说的这样不好是吧，那样不好，或者说那有的每天的那哪天呢就是没发上来，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偏激了，还是太保守了，就是有点那种功利心的性质啊，就是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听我自己的发言。 哎，这个马先生刚才讲到说自己不敢听自己的，我知道赵先生一定是听自己的发言的，这个别的我不敢确定。赵先生而且特别有技巧，我这先说啊，这赵先生知道他前半段跟后半段观点经常会发生180度的转变，这个是一种押宝的方法，他知道我总有一条能够被用上，所以说前两段说的完全不 一样。对，您这个心态我们特别好奇。 我呀，在电台里把左右全说完， 是 实际上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说假话啊，为了上这节目谁都会说是吧，我比他们还会说，但是呢我不会那么说。我每次我的发言在你们播出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得意？我觉得一种，说实话，我这一种声音让老百姓听到了，我就特别得意，是吧？ 嗯， 对对，这也是我们设计这个节目的目的。 啊，对。 另外， 所以我有 发言也方便他们 的辛苦， 是 吧？但是呢，我想跟那个就这新媒体的编辑聊两句，是吧？ 啊，浩源， 我觉得 新媒体的编辑、啊， 我觉得呢，你们设这个节目呢，哈，挺逗的。你知道我开玩笑。把你们节目叫什么吗是吧？ 嗯，您说， 叫反美反日全失控是吧？ 啊，这帽子太大了。 杨叔就是反美反日代言人。 哇， 私 底下完全不是、啊， 我们是幕后操。 安倍是吧？安倍的露的镜头最多，咱们这边谁做的多？外交部发言人最多是吧？所以他们两个成明星了是吧？是吧？ 其实主要是因为关于美国和日本的新闻是最多的、嗯、是最容易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选这个作为话题。 不，因为你看你们凤凰电视台也一样，不光是收视率问题、嗯、还有很多原因，咱就意在不言中，我经常用这句话吧是吧，就是说我也能理解，但是呢你看你，我觉得你们出题的时候都设好套了，让大家像马先生这些人这么发言是吧，偶尔的你为了收视率老是那些发言，你也没什么，大家也不高兴， 嗯， 对吧？ 这个 您要是这么说，可真冤枉我们了。我们这个每天说话题，其实是真是费劲。 好，这个浩源这里啊，来两位先听我讲。这个我知道浩源现在一肚子的委屈，特别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咱们真不是什么反美反日全失控。这个两位先休息一会儿哈，咱们先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进入第三把。 啊，谢谢啊。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咱们先来探秘2013的全媒体全时空，播了整整一年。今天咱们在直播间里，除了我跟樊素之外，还有来自全媒体全时空的主编王浩源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主播杨叔， 嗨，大家好。 在电话上和我们在一块儿的是来自河北的马先生，咱们的微信留言的这个最佳记录保持者马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赵先生，咱们的 U Radio 之王。 大家好， 最受欢迎的听众，非常感谢几位参与我们节目 啊！刚才说到哈，两位一直觉得我们这个选题有的时候有设套的嫌疑，先这个浩源来介绍一下，每天我们这题目是怎么选出来的？ 对，其实选题是我们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就怎么样能使这个节目既保持凤凰的特色，但又有全媒体的一个就是有讨论性的问题。当然就是天天选题还有很大的时间紧迫感嘛，然后但是肯定是每天会以一个硬的新闻，就是当天最关心的国际话题打头，这是一开始的设想。然后但后来我们也会尝试做很多像软性的话题来打头，像是医改问题啊，或者一些 恒大 对恒大问题，我们也曾经做过头趴，就做一个很大的篇幅的问题。然后还有其他就是关于设话题的问题，我们定了每个话题都是有讨论性的，而每个讨论性我们都希望那个讨论性不是单一的，就像杨叔刚才说的，是希望有不同声音碰撞。然后在我们今天设话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哎， 这个话题观众能怎么回答，他可能能这么回答，他可能能那么回答，就是把他可能的回答的方向、我们想就是他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才会去选这个话题，才会定这个话题，然后才能让你们观众可能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就让大家都能够有话可说。 杨叔呢，你在主持的时候你的一个考虑是什么，你怎么样来引导这个话题？ 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考虑，就比如说回顾这一年，我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就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当大家都在说啊，电视媒体怎么不能生存了，其实这一年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没有空间了，是更多的空间没有被开发。这一年我最大体会就是说，各个媒体有各自的优势，有各自的劣势，但是当我们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整合。你比如朱令事件那会儿一爆发，凤凰网第一时间采访到他妈啊，然后你们 Radio 找到了他大学同学，然后这边香港的资源再一整合，哇，我觉得那天的节目非常之 powerful， 非常非常就比评论员干在那儿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各种巴拉巴拉巴拉，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有血有肉，有当事人，我觉得这就是全媒体的力量。 对， 就是电视媒体其实不是一个劣势，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整合各种渠道和资源。 这个赵先生哈，这个刚才两位都解释了，咱们不是每次有安倍有新闻就一定把它放头条的，咱们也出这个恒大也出朱令，这个您看这也不是，您这个反美反日全是功，这个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吧。 不，我觉得就咱们聊天哈，不是反党的吧，就说我说以这为主，当然了，你要都是那个，那大家谁爱看是吧，都看中央四去了是吧，但是我就觉得什么，有时候咱们这出这题目的时候确实是挺有艺术性的，比如微信的那个发言就等着这些粉丝们在骂是吧，咱们那发言呢我觉得慢慢的好多了是吧。 哎，赵先生，这我得补充一下哈，这个你不能把人家都扣上一个愤青的帽子，这您自己说了，就是要让老百姓有这个发声的渠道，那就是大家有话要想说，您不能够规定别人什么说不能，什么不能说吧。 你听我说完，这个微信啊，都是你看吧，发微信的都是年轻人，都是80后90后的是吧，他们的观点基本是90%-98%的趋同度，包括那网上的投票是吧，要如果那样的投票，如果天天把这电视拍完了放到日本放去，非得把人日本人吓死，不叫中国维新论叫什么，98%都要中日开战，你扔核武都会90%的人赞成是吧。所以说咱们凤凰这个电视台，说老实话，它的收视率主要的观众是中老年知识分子是吧，这我全中国转是吧，它没落地是吧，只有个别年轻人在网上喜欢几个就血脉攀张的什么什么军情解码，什么那个什么叫那叫什么时事那个什么辩论会，他们中这几个人看这些，大家互相较劲，因为那上还可以随便骂是吧？开心，我也能理解是吧？这是我说的实话，所以你凤凰台怎么能提高收视率？如果你老这么就是像那么搞的话，就说你那节目早晚也就是让 这人说到一个特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凤凰的传统观众和全媒体全时工的观众。 我这有两个问题哈，就首先等会儿咱们请浩源来给咱解释一下，真正的微信用户是不是像赵先生他想象的那样，就是以80-90后为主，都是平常热血喷张的。第二个问题想请二位，就是二位除了收看咱们的全媒体全时空之外，你们自己还有哪档特别喜欢的电视节目，或者刚才赵先生问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是不是像马先生那样的平常非常爱看环球时报呢？ 环球，马先生先说吧，您平时是不是爱看环球时报？ 我不看，从来不看。 您除了上铁血论坛之外，还会多看什么样的媒体，报纸啊、电视啊、广播都行？ 是这样，这个我看的这个报纸和杂志什么的都是一些老的了，你比如说那个军事工业的那个兵器杂志，我是看这个的。你像这个大型的媒体呢，我基本上不怎么看，因为环球时报某些这个评论实在是太让我觉得没有智商吧，就怎么说呢，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没有智商的一种说法。你像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铁血啊、血脉喷张啊都是愤青啊什么这种事儿啊，我确实看挺多，但是你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有些人说的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是按照这个他们的那种想法，就是他们那种观点，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嘛，学化学工程的嘛，我们就是最讲究的是啥呢，你必须得是这个有理有据有节， 逻辑上自洽， 这个都得对，你这个逻辑必须得通，你不通的情况下的话，你这个怎么说怎么发泄，这都只是一个形式的发泄，这是没有意义的。 是，所以为什么哈？ 对，咱们这次是专门是挑选二位马先生和赵先生，因为两位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而且甚至可以是代表两种完全这个观点不同的这样一种声音，所以我们就也非常好奇，除了看全媒体全时空，大家呢平常接受讯息是什么样一个惯性。好，接着我们请浩源来说说，真正在使用微信平台上你会发现一些规律吗？ 对，其实微信平台我们现在可能粉丝大概有五六千人吧，然后但是天天点击到我们这个新闻的人大概是有五六百人，然后但是天天留言的人可能其实现在并没有很多，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并不是很多年轻的人才会留言，然后包括很多像是父母型的人，他可能就是一听声音你能听出来是跟那个赵先生一样是有阅历的这种人，然后他们也会发表他们的观点，然后其实是有很多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很乐于在微信上看到的一个观点，然后包括有很多海外的人他也会发言，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像是在菲律宾的有一个然后是经常发言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而这两位观众其实也是很积极的参与到就是跟他们能相关到的华人事物上的一些新闻。 哎，所以这个 我能打断一下吗？这个因为这个事儿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八零后的人在用这个，有年龄大的人，因为是啥呢？微信它是腾讯的，腾讯的最大的客户源是谁 ？QQ 号 ，QQ 号是1989年之后才开始有的。你想，能接触 QQ 号的人，怎么可能是年龄特别大的人？至少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体，是年龄大的人。 哎，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按照马先生这个判断的话，赵先生，您的这个年龄，包括这个社会阶层，属于咱们恐怕这个微信的，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观众中属于比较少的。您怎么看呢？ 对。这很正常，因为就说他什有些东西啊，就说我坚信，就新媒体的编辑的这些小孩儿也比较年轻，基本上也八零后为主，是吧？包括这个节目主持人，是吧？我的能理解，完了呢，所以呢，他们的观点呢，基本上我坚信是这样吧。那我就把话说俗了，我们这个社会吧，存在一个这么一个情况。特别，因为我经常参加一虎一团的观众是吧？ 哦，是 有些在发言的时候呢，有些小孩的哈，二十多岁八零后的哈，他也不太清楚。这一旦给他这个场合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也想表达观点，他也没什么观点，他就把那个报纸上的什么再学一遍，再这么说。而且呢，说的越过分，大家越给鼓掌。完，他觉得他自己说的还挺好，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包括刚才马先生不自己也透露过，有些他也不是那么想的，但我的发言绝对是都是那么想的，而且我是搂着脸怕过不去，是吧？这是我说实话，是吧？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是吧？你做这节目应该你也有这种感触，是吧？ 是。好，今天这个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好，请两位再给咱们全媒体全时空提一点建议，在 最好是批评的建议。 哎，对，这个 说的越狠越好。 哦，好，这个杨叔这句话已经放出来了。两位在未来的一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全媒体全时空？咱们先从马先生开始吧。 这个这么说吧，那个我觉得咱们全媒体全时空呢，跟凤凰很多节目都是比较雷同的，都是那种新闻播报的腔调，就是这个语速啊，还有什么啊，就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希望能将来吧，能稍微有一些调侃，有一些幽默，能给大家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这种话题的碰撞。我是希望这样。 哎，那你 轻松幽默的， 对。然后另外希望你们这个宣传的这个基本点出发点呢，就是咱们从哪说呢？从旧书开始吧，因为我最喜欢的这本外国名著就是《悲惨世界》，它讲的就是讲旧书。你不讲旧书的话，这个中国整个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还有这个旧书这话说实话， 沉重了这个啊， 这个有点 任务十分的艰巨， 中日 压力很大。 中日中美，咱们说白了就是对日本就是想报仇嘛，说白了就是想报仇嘛。 哎， 看说 多对，又能怎么 样？好啊，这个浩源刚刚是有话想回应吗？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想再顺便做一个小广告，明年就是会开播一个新的节目，叫《全媒体周刊》，然后是一个周播节目，然后是周一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直播的一个节目，然后在里面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的直播，然后可能有更多的跟观众互动的一些方式，然后希望二位也可以积极参与。 有播《悲惨世界》吗？ 对，可能会有这个《 悲惨世界》歌可以放放。 好，赵先生，您的建议。 我的建议哈，因为啊，你也知道中国老百姓忒惨了，就得不到外头的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呢，能替老百姓说点话，是吧？ 完了呢，把一些事情的真相呢，能尽量能说点就多说点，咱真不能办成像杜平、卢琛什么总这些人主持那些节目，之后再重复一遍，是吧？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声音，是吧？所以我就真的希望，就咱们电台幽默，我每次讲话都挺幽默的， 是 我自己都明白，我要把那个快乐要带给大家，是吧？就像那个咱们多媒体语迟那个什么叫那个 青青百老汇 节目，对啊，就说我办成那样才是真正咱新媒体。您说180个国家收听我都乐了，全世界哪香港都没人看这个，还是我们大陆同胞想办法看这个，以为这是境外的，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点心里话。今天可能因为你这节目又不在你的新媒体播，在那边放电台上，所以我说话放肆点，让大家。 杨叔一定得回应一下。 没有，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真的。因为如果不是这个节目，我们不能这么真切的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因为有时候，就说白了吧，电视有一点高端的这种。自娱自乐，就是大家以为站在一个很高的点，然后去指导教导别人，但其实老百姓的想法和专家的想法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我觉得有机会听这些接地气儿的声音， 哎，说太对了，我就是这意思，别把我们老百姓当傻子，是吧？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首先感谢这个马先生和赵先生在百忙之中，这个赵先生现在回到家了吗？ 到家 了， 好，谢谢， 好，这个马先生也赶紧这个挂电话，不然老板该发现了。好，谢谢今天这两位， 好，新的一年， 好， 也祝福二位， 好， 当然是希望更支持咱们的全媒体全时空和咱们的这个全媒体周刊啊，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啊，同时非常感 谢 这个浩源和杨叔加入今天的节目。 希望三人行，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啊，这我记着呢。好， 一虎一席谈，下一个目标是锵锵三人 行。我这个， 这一机会，那个我也想夹点私货。那个，如果那个， 您想上军情观察室吗？ 不是。 对对对， 我要说 到军情观察室， 那个我得这么说明一下啊，那个因为我的偶像是那个日本的偶像团体 AKB48， 哎呦， 帮我捎个话。就是给徐子东老师，锵锵三人行的徐子东老师，跟他抗议一下，就说那个大岛优子不是大奶妹。 谢谢二位，谢谢 二位，好，一定替二位转达，也非常感谢杨叔跟浩源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再会， 拜拜。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的节目直播现场，我是明红。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有话直说的话题啊，是说到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呢，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首次公开表示啊，希望出席明年的 APEC 北京峰会，并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大力段说，习马会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将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不过马英九也指出说，大陆方面已经公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在专访中呢，马英九还谈到了两岸和平协议等问题，并称台方欲与大陆交涉防空识别区的问题。那今天有话直说的话题呢，就请您来看一看说习马会的条件和时候现在是否是趋于成熟呢？那习马会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呢？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在凤凰 FM 通过一键 call in 来跟我们直接连线。那已经有我们的听众在线上了，和第一位是来自北京的侯先生，侯先生您好。 你好。 侯先生，您觉得说这个习马会它的时机是否成熟呢？ 这个我觉得，习马会呢，这个时机成不成熟呢，这个是就基本是很难说的。我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见面，但是我认为如果是这个马英九有诚意的话，那么应该看一看当初连战到北京去和这个两党的主席会面，那个是历史性的，对吧？因为那是专程的会面，而且会面以后呢，双方还进行了会谈。那么马英九如果借着一次国际会议去会面，我认为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只是握个手笑一笑，那算什么呀？因为两岸问题是中国一个国家的 内政问题，所以两个人如果他借机会去北京可以，那么应该在见面在国际会议之前，双方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会谈， 嗯， 不一定要取得成果，最少两人要见面，要单独的会谈， 嗯， 这才是有历史性的。 侯先生，明白您意思哈。不过呢，哎，也有人评价说呢，这个马英九他选择 A 派个北京峰会呢，其实他有他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峰会呢，并不只是，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参加，还有其他的这个领导人参加，所以呢，好像可以避免一个尴尬性的一个情况，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要考虑到马英九在台湾的压力，因此我是不同意，原则上不同意做一个国际会议上两人见面的。但是在国际会议借的这个事情到了北京之前，在会议之前两个人单独会面，那我认为也是可以，只要是进入谈判而不是握一握手笑一笑，对不对？否则我是不同意的。如果像奥巴马和这个劳尔那样，那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是内政问题啊，是不是啊？ 所以您觉得是这个还是这个大家意识形态上面觉得说，哎，这是我们是内政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放在一个国际峰会上大家来握个手。 对，当然了。那像奥巴马跟着谁握一下手，那算是什么进展呢？对不对？握一下手又有什么呀？那是两国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和古巴的问题。那我们是中国两岸的问题，两岸问题有两岸的解决模式，对不对？而且根本没必要，因为做一次重要的见面之前是要做很多工作的。应该在现在，一万年太守只争朝夕，现在就开始两岸的实际性的就政治问题进行会谈，哪怕不宣布也可以一步步进行下去，是不是啊？ 好的，谢谢侯先生哈，我们看到您的观点，谢谢您，再见。好，那我们下面再来接听到的是来自湖北的贺先生哈。贺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好。 嗯，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这个习马会的时机成熟了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会谈。第一个，我觉得从内容上说啊，一般来说这个会谈的有两种，要是象征大于这个实质意义的话呢，那可以让双方的这个领导人直接见面。那如果是实质意义大于这个象征意义，就是我们要谈一些什么出来的话，应该是那两国领导人见面应该是最后一步，之前的话还是应该让各自手底下的人呢，双方的这个官员先做一些具体的框架。 何先生，信号不太好哈，您稍微说慢一点。 喂， 信号不太好，您稍微说慢一点，何先生。您刚刚说，您觉得说这个他们握个手，可能这个实际意义不大，是吗？ 喂， 哎，何先生，我能听到您的声音。 哎、 我说您稍微说慢一点，因为信号不太好。喂，何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好，可能我们这个信号有一点问题哈。那刚刚呢，我们其实跟大家一起谈到说这个习马会它的时机是否成熟哈。那其实在很早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讨论说，其实马英九选择这一次国际的这样一个会议呢，也是考虑到哎，不是说单纯两个地区的领导人来见面，而且呢这个 APEC 峰会啊，他们对于各个这个领导人呢，他们是用了这个领导人这三个字哈，所以就避免了说之前台湾跟中国内地大陆呢出现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还有一些字眼上的一些较近，所以呢才会选择 APEC 会议来提出跟习近平见面。但是呢刚刚北京的侯先生也觉得说，哎，既然是中国觉得是内政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国际会议上来跟大家来谈这个，跟台湾来谈这个问题呢？就好像也有点问题。所以啊，这样的争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那到底是不是要把这些争执继续进行下去，还是说要真正切实的来进行两岸的一个交流呢？我们还是敞开着这个大门，希望大家来提供一下您的观点。下一位，广州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哎，你好。 嗯，刚刚我们也听到有不同的观点哈，您怎么来看？您觉得习马会时机成熟吗？ 我觉得就是双方就是这样多比较正面或直接的沟通总是一件好事情来的。至于时机的问题，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只要双方能多一点诚意，或者说在政治上多一点这个相互的理解或者技巧的处理，我觉得这时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有沟通，有比较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总是一件好事情来的。 刚刚有一位这个北京的听众啊，他觉得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问题呢是内政问题，不能应该放在 APEC 这个国际峰会上来谈，您怎么来看？ 首先我觉得 APEC 就是它和一般的国际性的会议或者峰会略有不同的是，它其实是各个经济体参加的一个峰会。那台湾地区虽然说它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是一个内政问题，但是它的领导人然后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是一个实际的一个领袖，然后去来参加这个会议或者有一个会谈，当然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是真的是大陆方面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底线的问题，或者可能在一些处理上是在会前啊或者是会后啊在进行这样的会面或者说接触之间的会谈，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起码不应该说就是很直接的，因为很直接的就是 拒绝的 否定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机会。 所以您是期待喜马会的？ 对。 好，谢谢广州的陈先生。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来自湖北的牟先生哈，牟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怎么来看这个喜马会？首先问一下，您觉得您自己期待吗？然后您觉得他们的时机成熟吗？ 我自己还是很期待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机也差不多了。因为之前呢，就是台湾地区二线的一些退居二线的人物，其实已经先后都来过大陆了，然后也与大陆的中共的高层都有过一些接触。然后现在对于那个马英九来说，可能他如果再不抓住这个时机的话，也只能等到他退居二线之后才能实现这个事情了。所以如果要有突破的话，那只能是把握他最后的这几年。 那您觉得这一次如果真的是会面会上了的话，仅仅是握个手呢，还是大家其实有一些实质的进展？ 其实可能是要有一些实质的进展的，因为之前呢，双方其实已经互相有一些信使，互相已经来往过了。然后对于签署和平协议呢，可能现在已经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能双方的这个一号人物都需要先来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真心实意想跟我签这个和平协议？双方这样有过一个接触之后，然后才正式的谈判。这个谈判之前必须先有一个接触，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湖北的蒙先生，谢谢您，再会。哎，看来这个很多听众啊，其实还是很期待这个喜马会的哈。不过呢，也更加期待说这个喜马会不仅仅是握手的这样一个形式，更加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会面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沟通，在这个比如说两岸经济上、两岸这个各方面的一个交流上面有所确切的一个进步，才真正来参加喜马会的话呢，才是有意义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一起谈到的是有关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首次的公开表示啊，希望可以出席明年的 APEC 北京峰会的时候能够和中国领导人来见面。那大家就来看到说这个喜马会对于未来他所创造的各方条件呢，台湾的在野党应该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不知道大家又如何来看待呢？同时我们再来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热线呢就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那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想法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下方呢可以有这个评论的留言哈，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讨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们明天再见，拜拜。